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AM98.2兆赫 ，AM92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音乐即时听，和你心有灵犀，欢迎大家收听在我们假期当中的音乐即时听，我是柯涵。 哟，大家好，我是主播宗汉。 我是美晨。 我是子阳。 今天啊，我们音乐节目要跟大家做的节目呢，并不是说音乐的，而是说什么呢？说在咱们广院的这些好吃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咱们的节目要改一个名字，大家说改叫什么呀？ 叫音乐即时吃， 美食即时吃， 美食即时吃。 哇，咱们真的今天的这一次节目做得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四个主播真的是遍布了大江南北啊，就是这个从北到南，从南到北都是有咱们的身影啊。 对，那么我住在北方，我在北京。 说的像人家张美晨不在北 方，我也是北方人，好吗？ 我也是北方人。 好，那么大家来到了咱们广院艺考的时候，其实还是在过年期间啊。我想知道，其实过年的时候南北差异是很大的。前段时间柯涵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北方过年的一个习俗啊，我觉得真的是震惊了我的三观啊。我想听听宗汉、对，就是我想听听宗汉跟美晨还有子阳啊，你们三个北方人，先说一说家里面就是过年有什么样的习俗，或者说有什么好吃的美食。 这个首先我是咱们这四个人最北边的北京嘛，北京一般就只要是逢年过节有什么大的节气呀、什么的，就离不开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面条，一个就是饺子。但是呢在春节这几天还有一个特别就是特殊的东西，就是平时我们不会吃的，就是春饼。 春饼 立春的时候我们要咬春吃春饼。 哎，春饼是那种可以炸的东西吗？ 不是，那个 叫春卷儿。 南方可能是炸的，北方就是一张张那种烤鸭饼，或者是那种烙饼。 它里面是什么呢？ 鸭菜。 包烤鸭吗？ 自己去挑，炒一桌子菜，加什么都可以。 哦，明白了。 哎，对啊，宗汉，宗汉 啊， 那个你们过年的时候可以喝豆汁吗？ 我们一年四季都喝豆汁，那是早饭。 豆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很多可能刚来北京艺考的这个小朋友们啊，可能都会很好奇北京有什么好吃的。反正柯涵到现在是都没吃过豆汁是什么东西。 怎么说呢？如果是艺考的朋友们呢，那不要去吃豆汁了，因为那谈不上是北京的好吃的。只能说是一种特色的食物，它不太好吃，它是有一股馊味，它是把那个豆汁的那个水泡豆汁的水，然后放发酵了的一种饮品。 所以它是一个很古老的有历史的一个食物是吗？ 对，就有类似于就是你把奶放坏了酸奶嘛，就是豆汁放坏了豆汁嘛，就是很多人愿意喝，我其实也挺喜欢喝的，但是不建议大家去尝，因为的确不好喝。对于北京人来说，可能是就像臭鳜鱼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就当地人觉得 都行 的东西，家常菜 啊，明白了。 但是外地的朋友们可能不太接受。 OK， 那听完了咱们这个纯正的北京人给来北京艺考的同学们介绍完了北京的这样一些春节期间会吃的小吃，我想听听啊，就再往稍微南一点的河南，美晨你们那边过年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就相对比较朴素了，过年最重要的就是吃饺子嘛。然后我们那边呢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比方说我们冬天呢就是过年的时候会炸红薯丸，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过，就是用红薯然后揉成一个小圆形的，然后丢到那个锅里炸，炸出来那种红薯丸过年的时候就直接可以上碗一蒸，然后就可以招待我们的客人。 是甜口的吗？ 对啊，是就是红薯，就是纯正的红薯，把它剥了之后然后剁成那种酱，然后然后 是不是就跟我们饭店在吃的那种南瓜， 对， 南瓜 差不多，就是跟那种 蘸料吗？ 没有，就直接是纯正的那种红薯，吃起来就非常的甜，就不需要其他的蘸料了。 哦，明白。 然后呢还有我们过年最大的习俗呢就是吃饺子之后还就是炸肉丸，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俗？ 那边很喜欢吃丸子是吗？ 对，我们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有那个肉丸，就是过年的时候呢除了肉丸可以直接吃，还有我们就要做肉丸子汤，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有亲戚过来就非常的方便。对，那个汤汤水水吃的那个比较暖和，而且呢圆嘛，相当于团圆，就是很有那个团圆 寓意 嘛。对，很有寓意。可以有那个有空的朋友呢可以来我们家乡来尝一下红薯丸，特别的好吃。 好，那咱们听完了这个两个比较北方的咱们主播的这个家乡美食了，接下来这一位呢就是身处于南北交界的安徽，对，我们的子阳，在你家乡有什么好吃的呢？ 我们家这边还真的挺多好吃的，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就是前两天我们家里所有人都过来了，然后我们要做一件一年一度的一个团圆的活动，就是一起有些人和这个圆子的馅儿，然后有些人就是一起捏圆子， 又是圆子。 它的原料呢是糯米和猪肉，应该是原料很简单，但是就是搓起来，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放的调料啊，放的这个水啊什么都是特别有讲究的，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一家就是各司其职，各司其职。我今年呢就是做、这个、 你就负责吃是吗？ 啊不，我是这么勤劳的一个人，怎么能光吃呢？对不对？我就是负责把这个圆子呢揉成这个非常好看的形状。 圆子跟丸子有什么区别啊？叫法不同吧？ 啊，对，我们这边是 叫 圆子， 对， 应该是叫法不同，都是叫丸子。 这边好像也叫圆子， 对，南北方差异吧？对，南北方差异在这个南北交界的地方就已经出现了。 圆子是不是特别像元宵啊？ 没有啊，圆子、就是、 没有没有，就 是 实心的， 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叫法不一样。我们这边不叫肉丸子嘛？对，我们叫肉圆。 然后呢，我们这边还会那个煮汤圆吃。但是汤圆是比在过年比较晚的时候煮， 对， 汤圆不是元宵节开始， 对，元宵节的时候吃，对 对。 然后好像就是北方和南方的差异，就是元宵和汤圆的区别，对吧？ 啊， 其实也没有。今天我的晚餐吃的就是汤圆，但是我问了一个我福建的同学，他就跟我说他比较喜欢吃元宵。 对， 我觉得元宵跟汤圆在我们这边就只是叫法不同吧，我觉得。我到现在我都没吃过什么是元宵，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就是跟汤圆有什么区别。 在我的概念里面，元宵是只有那个面儿，然后那个汤圆呢是里面有馅儿的。 不是，都有馅儿。 不是啊，都有馅儿。 区别是一个是包的，一个是滚出来的。 什么叫包的和滚出来的？ 汤圆 就是 包 出来的。 元宵是滚元宵 是滚的。 是把馅儿捏成球放进那个面粉缸里，然后一点一点转成一个圆 的。哦，是这样出来的， 包出来的，对。 哦，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他们吃起来，但他们吃起来的口感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其实会有点，就是包毕竟还是粗线条，南方可能稍微细腻点，它一点一点滚，那个特别耗时间。 哦，明白了。 我们家这边有一个一道菜叫酒酿元宵。 嗯， 你们那边有没有听过？哦、 酒酿在我们这边 米酒汤圆吗？ 在你们那边叫米酒汤圆吗？ 我们那边叫米酒汤圆， 在北京 我们这边叫甜酒。 啊，对，所以就这个东西，其实它都是一个东西，但是每个地方它的叫法都不同。 嗯、 对呀、 啊，但是呢，我们这边的那个酒酿元宵一定和你们的不一样，因为它的那个元宵呢就是纯面。 啊，就是没有。 那我们这边叫这种纯面就叫做小丸子。 没有，我们那边也有那个我们的酒酿。米酒汤圆的那个汤圆就是那个小面球，特别小，也没有馅儿。 疙瘩， 疙瘩，疙瘩。所以 我们那边也有疙瘩，但这个不叫疙瘩。 不是疙瘩，不是圆的。 疙瘩不是，对啊，疙瘩不是圆的， 对 是那种。 想象就是没有馅儿。 就直接打出用面打出来的那种各种奇形怪状的那个面团儿。 啊，对对 对, 对、 嗯， 明白了，对。那咱们经过了一番南北差异的讨论之后，接下来呢就是柯涵要说一说在我的家乡就比较靠南的地方贵州贵阳在过年的时候会吃一些什么东西。其实在我们这边它的那个美食云贵川属于这个西南地区嘛，那其实云贵川它的食物都是比较接近的，就是以辣口为主的，所以说在这边基本上每道菜是无辣不欢的，你一道菜没有辣椒那就不叫做西南菜，不叫做前菜，也不叫做川菜。然后呢，对，在我们这边在过年的时候其实会有一道菜叫做辣子鸡，然后我们的辣子鸡跟四川的辣子鸡是有差别的，四川的辣子鸡他们是由炸出来的，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炒出来的，用辣椒炒出来的，所以这道菜其实它算是一道比较怎么说呢，香辣口味的吧。然后在川渝那边呢就是比较偏麻辣一点的。然后还有一道菜呢就是酸汤鱼，酸汤鱼这个东西呢是它的酸汤是用那种红酸，就是说那个酸汤啊它是红色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然后呢煮上那个鱼，它就是一个很酸的口味，然后煮出来之后呢会蘸上一份辣椒水。但是刘刊自己本人不是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酸口的。然后这两道菜就可以说算得上是贵州这边比较大的两道在过年的时候会吃。然后但其实在我们家这边还是以小吃为主，就是会有很多比如说豆花面、牛肉粉、羊肉粉还有肠旺面这样一些面食会有很多。对，然后呢反正每到过年就胖三斤嘛，三斤都不止，我觉得反正柯涵到现在回家已经胖了可能五六七八斤，大概是这样的。好，那大家刚才是介绍完了咱们每个地方家乡的美食啊，接下来呢咱们就要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正题啊。对于艺考生来说，来到咱们学校最重要的什么吃，咱们应该在哪吃？首先咱们学校有几个食堂呀？ 四个 吧。 说一数。四 个 吗？ 三个？四个？ 应该是四个。 五个？ 我们来咱们看一下啊，第一个食堂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咱们最常去的星光。 星光 东兰。 对。 中兰这个好像 有故事了， 宿舍都不怎么去这个食堂啊。好，那星光、中兰还有呢？ 梆子井 三个。 一十二十 啊，一十二十，对，现在已经改名叫北苑和南苑食堂。那五个食堂刚才子阳是怎么数出的四个食堂呀？ 南方效果 南北方有那个数数差异这没有办法。 咱们这五个食堂呢，首先咱们先介绍一下他们分别在哪个地方啊。那我来介绍一下一食堂在哪吧。就一食堂它是咱们这个学校就广院啊面积最大的一个餐厅，它呢就是在咱们西门进去之后往左走啊，往北走，然后南北方差异又出来了，往北走好吗？对对对对对，就很多南方的小伙伴来到咱们学校啊，一定得分清楚四个门，东南西北啊，然后西门进去往北走，北门进去往西走，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它呢就在我们这个学校一进门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在四十，对，它在西北角，然后呢是在48教的旁边，对，然后呢它的营业时间呢就是，一般来说它的营业时间比较规律啊，是早上的6:30到中午的1点，以及下午的4:30到晚上的6:30这样的时间。所以说大家要去一食吃饭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去。好，那这就是一食堂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咱们的二食堂就是咱们最近特别火的这个中传爱丽斯顿食堂，它呢 甭管是一楼还是二楼都只能刷学生卡。对，如果是艺考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去食堂里面问问有没有学生在用餐，有的话呢可以借用一下他的卡，这样就可以吃到我们的学校的食堂了。那二 可以来吃一吃这个网红食堂 网红餐厅。 对，它的装潢风格非常的简约， 非常的宜家。 二食堂呢就是爱丽斯顿食堂，它位于中传的计算机中心的南面，它距离它可以说是在一号楼和咱们学校的操场中间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楼的这个装修风格很明显，大家看到那个大气不做作，就和其他那些食堂不一样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爱丽斯顿食堂。 对，这个爱丽斯顿曾经还上过那个微博热搜，我记得刚装修出来的那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的话题就是别人家的食堂是什么样。所以如果说来艺考的朋友们想去看看别人家的食堂啊，就可以去看看咱们的爱丽斯顿， 说不定就变成自己家的食堂了呢。 对 对，那你不光可以在爱丽斯顿里面吃吃吃，还可以在里面拍拍拍。它的营业时间是在早上6:30到晚上的6:30，尽量不要去太晚，因为太晚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热的吃的了。 嗯，对， 这就是我们的二食堂。 好，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先往人比较多的地方食堂说吧，星光。对，那美晨来介绍一下咱们的星光食堂的营业时间和地址。 星光食堂呢应该是我们平时吃饭最多的地方了吧，因为它就位于我们的钢琴湖旁边，在我们那个48教跟一号楼啊或者是其他教学楼都是非常近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星光食堂呢分一楼二楼和四楼，然后每一楼都有非常多的好吃的。这个说到吃的，我跟柯涵可是天天的在星光吃饭呢。 对，这个咱们可以待会儿就是咱们细聊每个食堂有什么的时候再说。 对，没错， 先介绍这个时间。 而且这个星光呢它因为有一楼二楼四楼嘛，所以它的营业时间是不一样的。一楼呢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二楼呢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1点，然后呢晚上是下午5点到晚上的6:30。 对，所以说很多人在咱们学校如果说想晚上饿了去加顿餐的话，星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嗯， 但是要注意一下哦，就是星光食堂呢只有一楼和四楼呢是可以支持微信和支付宝支付的，只有二楼呢是需要刷校园卡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想去二楼吃饭的朋友就需要借问一下旁边的那个在校同学的校园卡，才能尝到我们星光二楼的美食。 对，那在咱们这个星光的四楼其实还隐藏着一个特别著名的餐厅，叫做国交餐厅。 对，国交餐厅呢是之前我们啊老广院人的情怀嘛，老国交餐厅。国交餐厅呢它是早上7点到晚上的9:30，然后它也是营业时间比较久的，然后什么时候去呢都可以吃到好吃的美食。 对，然后国交餐厅呢它就是一个比较适合咱们这个三五人或者说5到10人甚至说10人以上的这样的小聚会，去到那儿都是有包房，然后或者说有大厅有大桌子可以让大家坐的。所以说其实国交餐厅就是一个咱们如果人比较多的话可以选择去的一个餐厅，适合大家在那边聊聊天然后聚聚会什么的。 而且我还要必须要提一下，在国交餐厅的旁边呢是有几家类似快餐式的这个像食堂一样的地方。 那个是四楼嘛，还有小火锅呢， 应该是中餐唯一一家的螺蛳粉就在那里。 对对 对吧， 星光四楼是非常多各地的美食都很多的一个地方。 OK， 那最后呢就是咱们这个中传女生梦寐以求的一个食堂，这个食堂呢叫做梆子井食堂。当当当当，这个食堂我觉得真的说到这个食堂我就已经流口水了。反正 柯涵刚才提这事儿的时候我一愣啊，就是中传女生梦寐以求的食堂在男生宿舍里面， 对，在男生宿舍，所以说它才是中传女生梦寐以求的食堂。因为女生要去到那个食堂需要 堵路四人嘛，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长的天桥。 OK， 那子阳来介绍一下梆子井食堂的这个运营时间的情况吧。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梆子井食堂哈。我们梆子井食堂呢是非常好的，它是位于我们男生宿舍也就是梆子井公寓的里边，但是呢梆子井餐厅不在我们学校的范围之内，你要从学校的南门出去之后再走一个天桥到达我们的梆子井宿舍才能到达这个梆子井餐厅。但是呢 值得一提的是，梆子井餐厅一定是我们中传这五个食堂里面菜品最多的一个食堂，而且在我们全校同学的推崇之下，我相信都是大家共同选择，梆子井食堂一定是在食堂里面最好吃的 菜品。对，那咱们这个艺考生们可能来去到梆子井的机会比较少，但如果说你想要尝一尝中传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大厨们的魅力啊，就可以去一下梆子井食堂吃一下里面好吃的菜品了。 不过呢，因为我们的梆子井食堂在艺考期间不一定开业，如果大家想真正去体验一下真正的美食是怎样的话，大家可以去碰碰运气去梆子井食堂。而且梆子井食堂的开业时间呢也是非常的久，从早上的6:30到8:30呢是早餐时间，11:30到1:00是午餐时间，晚上的5:00到10:00是晚餐时间，所以这个时间真的是横跨艺考的整个完全的时间了。所以如果梆子井它是开门的情况，那么这个食堂一定是你的不二选择，相信 梆子井如约而至。 没有约好吧。好，那我也很期待马上回学校，然后跟我们的梆子井食堂如约而至一次啊。对，还有一个食堂，咱们这个女生宿舍的楼下中南食堂，这个食堂呢，为什么以至于刚才可汗都忘记了这个食堂的存在，就是因为这个食堂呀，可汗在那儿吃过早餐和午餐，然后呢可能他是开在女生宿舍楼下的原因吧，所以他那地方的菜啊都像喂兔子一样，就是你能看到5种炒青菜以及6种炒土豆，就是他会给你换着花样，反正就是没有肉啊。对， 就是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中南餐厅就是你的不二选择。 对，如果说来艺考的，咱们考这个播音还有考表演的同学们啊，如果说想在艺考期间控制自己的饮食的话，哎，可以去中南食堂吃一吃啊，保证你一个月瘦2斤。 但是中南餐厅还有一个隐藏的美味，就是我们的 传媒小铺。 对，传媒小铺的那个早餐和午餐晚餐都是非常好吃的。 那咱们刚才是说完了咱们学校的主要的食堂以及他们的营业时间，接下来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咱们要来唠唠嗑，唠唠咱们广院有什么最吸引大家的东西。我想先听咱们四个主播啊，一人说一样你在广院最爱吃的东西。我先来吧，我最爱吃的，其实说实话，咱们这个学校除了学校食堂里面的东西，我还爱吃学校门口的一个东西，是在咱们学校西门口的一个叫做席氏 肉夹 馍的东西。对，肉夹馍呢真的是我从大一到现在啊，基本上一周要至少吃4次的东西，到现在没有断过。好，那这就是我要说的肉夹馍，一会儿我再来细细介绍为什么我这么爱吃肉夹馍。好，宗翰呢，你最爱吃的是什么？ 哎呀，我最爱吃的呀，我说食堂里的吧，因为席氏肉夹馍呢可能艺考期间我不知道他在不在。 他肯定在，他绝对在，我问过那个阿姨了，大家一定要去吃席氏肉夹馍啊。 这么酷吗？ 但是要全肥。 什么？ 要肥 什么？一定要 肥， 一定要全肉，全肉。好，你说食堂，你说咱们校内的吧。 哎呀，很难取舍，因为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平时在学校最爱吃的东西就是梆子井食堂的嚣张哥的重庆小面。 哇，嚣张哥的重庆小面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说你是来自于川渝地区的话，你去吃这个重庆小面一定是很合你的胃口的，因为非常的正宗，而且面特别的筋道啊。 嗯，它所有的面那个汤底啊，还有它的红油，包括它放的辣椒还有酱，都是特别特别的独特，因为我说不上是不是正宗，因为我没有在那边吃过。非常的独特，很好吃，所以我至少一个礼拜要去吃3-4碗。 哇，那你这个面食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也是挺不错的了啊。好，那宗翰也介绍完了自己爱吃的，美晨呢？ 我由于我这个爱吃的属性呢，导致我觉得学校里的很多食堂都有好吃的，但是最好吃的呢，我还是觉得是星光一楼的靠西边的那边的那个油泼面。我觉得那个 油泼面， 对，我觉得那些陕西来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尝一下那个星光一楼，靠西边的那个餐厅的油泼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以尝一下我们到底做的正不正宗呢？好，最后子阳自己说吧。 那我就要必须给大家诚心推荐梆子井食堂，一进门一直往前走，走到前面的正对一家这个店铺，他家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而且 它的红烧肉不是单纯的红烧肉，它平时会烩里面不同的东西，比如说烩鹌鹑蛋，烩烩豆角。为了给大家找清楚它具体的位置，这家店铺呢是在一家湘菜的右边 啊。那我知道了， 就这样吧。各位要去帮自己饮食堂吃的艺考的同学们啊，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你就在可以这个后台啊私信要咱们这个主播子阳的电话号码。如果你不知道在哪儿呢，到时候打个电话给郭子阳，他就会亲身的以视频的方式告诉你在哪儿了。哎 ，OK， 那咱们大家刚才是都说完了自己在广元最爱吃的一样东西了。我觉得接下来咱们一定要推的这个东西啊，是很多没有来广元，但是一定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是什么？猜到了吗？ 没有，什么 小白羊。 哎，它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啊，叫做广院肉饼。当当当当，我觉得广院肉饼是一个名声名扬四方的一个东西了。嗯，据说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吃到真正特别好吃的广院肉饼。说到这儿呢，我就想问问宗翰，哎，宗翰，您觉得广院肉饼好吃吗？ 我觉得它情怀的味道要多于它本身的一个肉饼的味道。 情怀。 对，就像 其实广元肉饼 和豆汁一样， 嗯， 不一定真的好喝，但是它是情怀。 对，没错，其实肉饼它的历史很久了，至少有大概30年的这样一个历史了。所以说，从大家熟知广元人第一代很出名的那些人，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广元肉饼的存在了。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情怀啊，真的是有人为了吃早餐而早起的。嗯，我曾经有段时间， 我是为了练声而早起，然后顺便练完声去买早餐，好吧？ 我嗯，好的，我是为了要练声嘛，然后为了在练声之前要吃一顿早饭，所以说一定要早起去买广元肉饼。但是说实话，广元肉饼买你买肉饼啊，真的是看你的运气的。你要是那天买的那一锅正好是刚出来的话，那真的就很好吃。但如果是出锅半个小时40分钟的话，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你大概买完肉饼走到练声的地方，它就已经像个冰块一样了， 而且是非常硬，很难咬动的那种感觉。 对，那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广元肉饼它的前身有一个非常好笑的名字？ 嗯，什么？ 叫广元葱花饼。 对，广元葱花饼，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广元葱花饼吗？ 没有肉是吗？ 嗯，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个说法是说，因为这个咱们这个肉饼吧，面团大概是50克，然后呢，葱花呢就有28克，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呢，就有了它叫广元葱花饼的这样一个名称的由来了。但是后来呢，改叫了广元肉饼。但说实话，这个肉啊，还是实实在在是有的，只是说有可能啊，一年比一年少，毕竟咱们这个物价也在上涨嘛，对吧？而且肉饼6毛钱一个，真的是很良心，对，真的是很良心的了。 而且呢，广元肉饼是出现在我们上世纪90年代的广元学生的视频作品中。有一首歌叫做《有一点动心》，然后这个歌曲的 MV 里面呢，就有这样一个画面：忧郁的男生在课桌前依依不舍，温柔的女生用铁饭盒带来了细长的广元肉饼。不知道这是不 是非常 有 画 面 感， 是吧？ 对对对， 广元肉饼呢，也代表了我们当时的那种纯真的爱情。 所以说，就像刚才宗翰说的啊，这个肉饼真的是一种情怀了，可以说是，不管它现在好不好吃。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广院人的话，或者说，正在为这条路而奔波的话，都可以吃一个广院肉饼来给自己攒攒广院的情怀，攒攒福气。嗯。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杂粮煎饼， 杂粮煎饼 小笼包都是非常好吃的。 嗯， 然后汤呢也有很多粥之类的，除了紫菜蛋花汤呢，还有什么小馄饨啊，还有小米粥啊之类的，都是非常美味而且养生的东西。 对，而且相对于现在艺考的这个时期来说，可能在早上的时段，外面的东西可能现在也是这个卫生问题嘛，比较少了。特别是咱们的残街已经被笑成这样了之后呢，可能大家如果要选择一个早上吃饭的地方，星光食堂一楼还是一个比较安全而且也是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所以说咱们艺考生们也是可以选择星光食堂来吃早餐，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我跟美纯是介绍完了这个早餐，接下来宗翰跟子阳说一说你们两个在星光食堂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吧。 说完了早餐呢，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柯涵跟美神说早餐的那个原地，有一家专门做胡椒鸡的这么一个餐这个商户，他做的胡椒鸡特别好吃，因为他们的那个菜呢都是你现点现做，所以呢是能保证它的温度，保证它的新鲜，而且味道呢也是非常的好。 那子阳最喜欢的就是咱们星光一楼也是西侧的那个餐厅啊，就是在油泼面以及酱香饼中间的一个卖饭的商铺啊，叫做胡椒鸡这样一个摊位。那子阳说的就是他比较中意的就是这个胡椒鸡饭。那宗翰呢？ 宗翰但是东西不太好找，他是在咱们星光食堂的四楼，同学们可以去坐电梯上去，这样比较好找。下了电梯以后，下了电梯以后你是面冲东的，往前走，左边呢是小火锅，右边就是一堆摊位。在那堆摊位里面有一家卖水煮肉、水煮鱼的，他们家做的特别好吃。他们家和邦子井食堂是连锁店，就是邦子井食堂也有，这里也有。 它是叫新派水煮鱼是吗？ 对，新派水煮鱼、水煮肉。 是一个， 我觉得水煮肥牛最好吃。 对。他们家的东西特点就是你想往里加什么料都可以，你说加一份肥牛， 对 啊，加一份粉丝，加一份娃娃菜，加什么都可以，这个选择性很高。如果你挑食呢，你可以把你不喜欢吃的东西给它挑出去，不要。 他会问你这个要不要，那个要不要的那个调味吗？ 对， 所以水煮肥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说到星光四楼，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我不得不说啊，那就是麻辣香锅。星光四楼的麻辣香锅呢，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待两年唯一一次把我辣傻的一个麻辣香锅了。美晨应该当时就是一个当事人嘛，坐在我的对面。 是的，他后来就直接拍那个照片发朋友圈来纪念一下这个两年以来最辣的香锅。 对，因为那个麻辣香锅呢，当时我问了一下老板，说你家麻辣香锅有几个辣度，他说你想要多辣，我说就很辣很辣，他说行，那我就给你做很辣很辣。结果那一盘麻辣香锅端上来之后，可能我的那个要的食物啊，那个料是三分之一，然后辣椒放了三分之二，真的是很夸张。但是如果大家想去真的把自己辣哭一次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星光四楼的麻辣香锅。 我觉得要说辣呀，我觉得星光那个东侧的有一家鸭血粉丝汤的辣椒也是非常足的。你要是想吃辣的话，我觉得你去星光的东侧吃那个鸭血粉丝汤，然后它那个辣椒你多加一点，其实只需要加一点点，我这个北方人就会觉得辣的不行的那种。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特别好吃。 那对于星光食堂咱们还有什么补充吗？ 难道你们没有吃过星光食堂二楼的烤鸭吗？我觉得 烤鸭饭 啊， 对， 烤鸭卷饼，我记得它的价格是17.8块， 那个烤鸭卷饼好像特别的出名，大家都想去那儿试一试。但是二楼好像只有学生卡是可以用的，所以如果艺考的小伙伴们来，可以去尝试借一下学生卡来尝试一下这样一份烤鸭卷饼。 就是北京烤鸭， 就是北京烤鸭，但是那个小份的嘛，一人食的。 对，一人食 的小份。 其实 还有什么， 咱们广院做烤鸭最正宗的，那必须是咱们的老国交餐厅，就是咱们的星光四楼的国交餐厅。那是一家盈利式的，这个就是外边一样的饭馆。他们家的这个烤鸭还是不错的，那个北京人啊， 正宗是吗？ 正宗。 而且星光四楼其实它那个一桌啊，如果说你一个人觉得去吃烤鸭太浪费了，吃不完，你就可以叫上你们艺考的一帮朋友去，然后一桌下来，如果你点满十五六个菜，大概也只是需要花500到600这样的价格，还是算比较合算的，在咱们这个众多的这种中高档餐厅消费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你也可以去做包房嘛，包房也是装修的很好。 就只有北方管那个叫雅间或者单间吗？ 我们叫雅间啊。 Oh my god， 郭子阳，郭子阳在哪儿？ 郭子阳 单间，单间。 哎，完了。 真的吗？我们叫包房哎。 我们叫雅间。 是吗？我们都叫包房， 包厢 都叫 包 房。 包房。 包厢包房不是 KTV 吗？ 对啊。 哦，我们叫包厢，我们叫包厢。 好，那刚才咱们的这个南北差异又一次出现了啊。就咱们星光四楼的老国交餐厅是由雅间包间包房包厢都 OK， 就是有这么一个房间存在的，可以让大家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去好好的吃一顿饭。那星光餐厅咱们大概就介绍到这里了，这是咱们来到学校艺考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去的一个餐厅啊。它的位置也非常好找，传媒大学的这个叫什么？传媒大学的，我想 中间位置，钢琴湖旁边 啊。传媒大学的一个， 再不济就打开你的高德地图， 对， 搜一搜传媒大学星光食堂，这就知道在哪儿了。 而且我觉得星光食堂最大的优点就是星光食堂有非常大的一个超市， 对 对， 大家的生活品、日用品都可以在那里买。而且现在星光食堂其实还有很多外卖可以买，所以说哪怕你晚上住的地方离传媒大学不是很近也 OK， 你可以点一个外卖，然后让外卖小哥送到， 就可以吃到把可汗辣哭的香锅了。 那咱们星光食堂呢就到这一段落，接下来咱们要介绍的是什么食堂？大家想介绍什么食堂？ 说梆子井，其实我们俩其实说的差不多， 我们都说过了。 梆子井的食，梆子井好吃的东西，如果你 想 梆子井还真的挺多的。 对 对， 梆子井食堂其实如果你去到了之后，你一眼就可以知道你想吃什么，随便选一样都不会让你非常的后悔。那咱们接下来就来介绍咱们的爱丽斯顿网红食堂好不好？二食堂。 好。 对，咱们二食堂有什么好吃的呢？ 小 杨先来说说吧。 我记得爱丽斯顿的二楼有一家是做串串的， 钵钵鸡， 冷锅串， 钵钵鸡，对，那个官方的名字应该叫什么？ 钵钵鸡啊， 钵钵鸡啊， 冷锅串串， 冷锅串串， okay。 对，就是那么一种串串嘛，反正 每次上完体育课嘛，爱丽斯顿是离我们南操最近的一个食堂，然后就一定会先选择爱丽斯顿。 说白了就是你懒， 是我懒，首先呢，一楼你会看到其实摊位并不是很多，但是最值得推荐的就是那个叫做指尖的那个杂粮煎饼，是非常好吃的 啊，就是有特色的海苔沙拉煎饼的那一家。 对，然后呢它的右手边呢是有那个麻辣烫，但是我觉得这个麻辣烫哪儿都有，不如去尝一下我们这个爱丽斯顿最特色的就是小碗菜。你一人吃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分量呢是刚刚好一人可以吃完，然后你可以点两碗菜，然后再点一个主食。它的主食又非常多，不仅是有米饭啊，还有什么各种的馒头啊，它还有各种面食的，比方说奶黄包啊，或者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叫做鸡蛋包，它里面呢有一整个鸡蛋，而且还有很多的葱花，非常的香。如果你一个人吃的话，想吃到很多的菜品的话，我觉得爱丽斯顿是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二楼呢最特色的应该就是它的那个小碗菜，就是它会摆着很多很多类型的那种小碗，然后让你选择，有各种，应该有大概10种菜让你选择。如果你跟我一样贪心的话，中午的时候想吃很多的菜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每一碗的价格呢也就是15块左右嘛，你就可以吃到很多不一样的口感。 好，那就是说如果你想品尝口味比较丰富一点的菜品的话，那去到爱丽斯顿就是可以去吃它的小碗菜，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吃到少量但是又丰富然后又比较精致的这样一个菜品了。那这就是咱们对爱丽斯顿的一个小小的美食推荐。那接下来还有什么食堂呢？好，那咱们其实校内的几个主要的食堂咱们都介绍完了， 但其实大部分的广院人啊，我相信身在中传你一定不可能只吃校内的。咱们的门口就是有一条街，在这个西门外面啊是有一条街，这个街上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摊贩，甚至说就还有很多咱们这个在校的师哥师姐啊，甚至已经给那一条街，就是西门出去的那一条街取名叫做中兰大道了。因为那条街上的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刚才柯涵说柯涵非常喜欢吃的席式肉夹馍就在那条街上，然后呢那条街上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叫做吉林哥烤冷面，他家的烤冷面可以说是特别的丝滑 Q 弹，然后呢口感也是非常的劲道。为什么那条街上那么多的烤冷面咱们要选择吉林哥烤冷面呢？是因为有一位咱们的这个网友啊就曾经说过，吉林哥烤冷面是可以赊账的一家烤冷面，然后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吉林哥烤冷面没有之一，从让我赊账的那天开始心里就已经容不下别的烤冷面了。所以说咱们如果想吃烤冷面的同学，很多其实来自于南方的同学都没有吃过烤冷面这个东西啊，大家如果说想试一试烤冷面是什么的话，就可以去选择一家叫做吉林哥烤冷面的烤冷面了。 而且作为离中兰最近的那条街上我们是吃了很久了，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应该就是烤肉拌饭了吧，不知道跟宗汉说的那个 一式的烤肉拌饭可不可以 对有什么差别。嗯，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寝室来说，我们寝室只要有一个人买了烤肉拌饭，然后所有人几乎上都要上去尝一口的那种 啊。那烤肉拌饭，然后刚才刚才说到的吉林哥烤冷面，宗汉在我们的这一条街上有没有什么自己比较喜欢爱吃的东西呢？ 宗汉那条街逛的比较少， 但是每次咱们录完节目啊，咱们四个人啊一定要去吃一个东西的。 可是我们录完节目的时候，不是每次都是郭子阳自己买了一堆东西回去吗？ 但是张瑞晨，你敢说你没有吃吗？ 对不起， 不是 这叫 所有人抢我的东西去吗？ 对， 那我们就来让子阳来介绍一下好吧。 子阳每次录完节目， 每次录完节目都要买的那个什么呀？ 本来我们是播音系的学生，不应该说错字的，但是呢我们总把它叫做锅包肉。 肉 一定是肉， 肉 饿了 一定是肉，不是肉。虽然我们四个也没有东北的哈，但是我们都特别爱吃锅包肉。 嗯，如果说你在艺考的时候去到那条街上还有锅包肉存在的话，锅包肉存在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对，那么在锅包肉的旁边呢还有一家店，这个店呀我再来说一说它的食品的种类吧，它有鸡块、鸡皮以及鸡腿，还有各种各样的以鸡为主的鸡的各个部位。这是它的名字呢是什么呢？ 叫做什么呢？ 去看就好了。 烤鸡的霸王。 对，这个名字呢有点不太好出口。 我们 如果去到那条街上的话，相信你一眼就能看到。 但是如果 绿的发亮的， 这个还是要靠运气的。毕竟我们小哥呢，他是非常的自带的，他并不是每天都会出摊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看运气。但是味道真的是一级棒。 嗯， 宗汉其实在条街上也吃过两样，一个是肉夹馍，还有一个是那个锡纸烤金针菇粉丝啊。 哦，那一家， 他不就是郭子阳 从 那 特别喜欢吃什么 买三碗回去的那个那家店？ 如果说你想让你的酒店房间充满了一股夜宵的味道，那你一定要买一个那个锡纸生蚝回去，对吧？ 对，但是说实话，我不太建议艺考生在这条街上买吃的，因为的确出现过，我们同学吃完以后拉肚子啊什么的。因为 对，所以说 毕 竟安全是 考的时候 难保证的， 就是要吃的谨慎一些嘛。 大家可以以观光为主。那如果说要吃的谨慎的，除了咱们这个校内的食堂之外啊，咱们接着往西门出去，往残街走。其实残街上的有很多家这个商铺啊，就是比较大，然后也比较好吃的。我先来说说我现在脑子里面残街上还有的几家店啊。第一个是红大运，这个咱们广院人的天下了，前段时间又重新开业了，所以说如果你来到这个咱们学校啊，一定要去吃一吃红大运。 红大运的主打菜是什么呢？我觉得柯涵最喜欢吃的就是一个铁板茄子，那个铁板茄子呢非常的好吃，我人生中也是第一次吃到那样的做法的铁板茄子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宫保鸡丁以及他家的水煮鱼都是非常好吃的。它的位置呢就在残街和西街的交汇处，就是你一直往前走，然后呢往左看啊，我也不知道哪边是东南西北，反正你就顺着那条街一直往前走，在道路的左侧就是咱们的红大运了。好，那其他的小伙伴们还有没有什么在残街上的餐厅推荐呢？好，那子阳呢？子阳有没有什么在残街上好吃的推荐呢？ 在我艺考的时候呢，我去过一家，应该也是我们学校旁边的唯一一家日料店。这家日料店叫一期一会，名字起得特别有意境啊，而且他家的寿司的种类也是我见过日料店里面比较多的。 它是在哪个位置呢？ 而且好吃。是在残街的中段的部位，就是你在残街往西街的方向走，大概走100米、200米，然后能看到一个小区的地方，然后在临近小区的地方呢就能看到那个一期一会，它有那个户外的摊位，所以还是比较明显能找到的。这家寿司店呢老板人也很好，虽然他有时候很忙，但是呢在不忙的时候对待客人还是非常非常客气的，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到我了吗？如果在艺考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家常菜呢是最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们在残街一进去之后，右手边也就是北边就可以看到一家叫做小四川的店。这家呢不仅卖早餐，早餐呢是卖小笼包，而且到午餐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盖浇饭。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家常的，就是在你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尝试一下小四川的盖浇饭。而且在小四川的对面呢有一家，我觉得如果你想吃的清淡的话可以尝一下茶花妹子，它是一家做云南菜为主的，就里面有很多的米线这样的东西。 对， 所以说如果你想吃米线为主食的这种菜的话就可以去吃一下茶花妹子，并且如果你想尝一尝云南菜也可以去吃一下茶花妹子。但是说实话其实在云南人的眼中啊，茶花妹子好像并不是特别的正宗。然后美晨刚才说的小四川，其实柯涵想补充一点，就是小四川其实我觉得它赢在什么，赢在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西门啊一出去就能看到，以及它的营业时间。大家如果真的是早上考试非常早的那种，或者说你想起来练个声甚至说如果你出去玩玩的比较晚回来，咱们可以直接去小四川吃早饭。小四川大概早上4点钟就开门了，4、5点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去那儿吃早饭了已经。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啊，如果你在那个地方，然后学校的食堂也没开，其他的摊位也没开，你就可以去小四川吃一个香喷喷热腾腾的早饭了。左欢。 好，听我说。我残街上我爱吃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多，但是残街上有一家店我每个礼拜都要去，那就是从红大运这个餐厅的那个胡同口一直往里走，第一天的时候他才营业，唯一一家亮灯的就是这个喜鹊酒窝。 哎，这个店可能我觉得第一次来咱们广院附近的同学可能是不太好找啊，大家如果其实找不到也可以导航过去啊。 这个喜鹊酒窝我不知道在艺考的时候会不会营业，但是呢希望大家能够考上广院，考上咱们中传，这样将来咱们就可以随时去这个酒窝了。做酒窝呢其实它是一个酒吧，而且现在它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在经营的一个酒吧，里面的这些酒呢跟外边那些酒吧比要稍微便宜一点，而且调的可以说很有特色。 就说如果艺考的时候你想小憩一下，或者说是想去跟朋友休息一下，你都可以去到这个喜鹊酒吧，因为它不是一个特别喧闹的地方啊，是可以让你静下心来然后去好好的思考一下的地方。 又或者说你考完试了想刷个夜放松一下，也可以去这个喜鹊酒窝。 好， 放松放松。 好，那其实在残街上还有一家店也是吃这个家常菜为主，它叫做尚鱼轩。那尚鱼轩呢它其实是一家吃川菜为主的，里面有很多的烤鱼，然后也有很多的家常菜，而且它的地理位置是要比红大运要离西门近一点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在考完试或者说中午休息的时候不知道去哪吃饭，就可以去尚鱼轩。而且尚鱼轩的上菜速度啊非常的快，大概你进去点完菜之后10多分钟它就能把你的菜 菜也上到桌上了。嗯，这就是柯涵还想说的一个在咱们餐桌上的一个地方。好，那咱们说完了学校的西门，可以说说在咱们的北门有什么吃的呀？ 嗯，我说一下，有一家内蒙羊杂汤，具体想吃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去用导航定位。这家店特别厉害，它在哪儿呢？它所有的这个料还有羊肉都是经过我们班内蒙同学鉴定过的，是很正宗的内蒙羊肉，它的肉质什么的不一般。而且它里面一定要喝的一个饮料，就像是你去西安一定要喝冰峰，来北京一定要喝北冰洋一样，大窑嘉宾。这个饮料尝起来有点像漱口水和牙膏的味道。 嗯，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饮料了。 对，它是个汽水，它特别好喝又奇怪。 嗯， 大家可以去找机会去尝一尝。 其实大家如果要吃北门的话，可以再往东走一点，到咱们的二外，然后在二外那边其实门口就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了。嗯，那在咱们的东门其实也有一家这种类似于小酒吧的店，叫做 Lakers。 这个店呢也是晚上营业的，然后并且东门是有一个旅馆的，如果说你是正好住在东门附近的旅馆的话，晚上想放松一下也是可以去到这样一个比较近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店。嗯， 说到饮品呢， 如果应考的时候呢你想减肥的话，我觉得酸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嗯， 然后我们这边呢有一家店叫做快乐阿姨，它是做那个水果酸奶的，既有水果又有酸奶，这样呢你可以吃得饱，而且呢又非常的有营养，而且也不会发胖。 对，而且快乐阿姨可以说是遍布咱们整个学校了，最它的一个最方便的店还是在星光一楼超市旁边的一个小摊上有一家快乐阿姨的店，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快乐阿姨点一份水果酸奶，然后作为你的晚餐也可以，或者说作为你的一个下午茶都 OK。好了，那咱们今天这个美食即时吃这样一个栏目啊，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在广院里边的食堂，以及每个食堂有什么好吃的，以及在广院附近的这样一些美食。希望各位艺考生来到咱们学校的时候呢，能够不要饿肚子，毕竟在这么寒冷的天气啊，补充自己的热量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让咱们来自于这个祖国由南到北的这样一个地方的四位主播都各自用自己的家乡话来跟艺考生们做一个简短的祝福以及一个新年祝福，好不好？嗯， 好， 那就从我自己先开始吧。祝各位艺考生们新年快乐，祝你们艺考顺利，考上中国传媒大学。好，这就是我的家乡话了。接下来美晨呢， 那我就要说我的家乡话了。先是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呢希望你们能够考上一个比较理想的大学。如果你们能来到我们学校的话，非常的开心能成为我的师弟师妹，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吃广院所有的美食。嗯，世界可以带你吃所有的好吃的。 好，这样你有准备好吗？ 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里专业能够越学越好，然后呢考上自己想要的学校，最好是中传。 最后咱们的宗翰想听听纯正的北京的老炮是怎么祝福人的啊。 好嘞，那个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吃的啊，希望大家可能听着馋的呀，你就好好考，考上这个传媒大学以后，别人家的食堂都是咱们大家的食堂。那在这里呢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也祝大家能够艺考顺利，考上咱们学校。 好的，那么可汗呢是真的没有听出来这个叫什么宗翰的现在的状态跟刚才节目里面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啊收听我们的音乐即时听的美食专题，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广院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可汗， 我是宗翰， 我是美晨， 我是子阳， 祝大家新年快乐，音乐即时听 和你心有灵犀， 祝大家艺考顺利，吃得开心， 我们下学期再见，拜拜 拜 拜 拜拜拜拜。 要珍惜捉得到，珍惜我的 wonderful。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 人眼睛的白羊，早晨你披着彩霞。 老公。